是啊，咁我哋亦都有 PayPal 嘅，咁所以大家就踊跃啲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喂，咁今日讲啲咩呢？咁即係上个礼拜啊，哇，好似你话好 desperately 喎，你华民主书院，你又搵港姐嗰度呢，即係你搵到係咪好似唔知苹果係咪有人听，係咪有人听节目啊？ 有啊，苹果有人听，所以先搵我咋。係啊， 我以为你自己专登真係线过，喂，你不如问我呢个问题啊。 冇啊冇，涂君衡今时今日已经系唔需要上大传媒㗎啦。吓即係我唔需要其他人知道我讲过咩，今日你鍾意咪听大军阀囉，唔鍾意亦都唔听，我亦都唔介意。係咪我都唔选囉。是不是已经宣布退休了在政治上。咁不过那个是 friend 嚟嘅，打电话问到喂我听咗你大军阀，你咁讲。咁我唔话俾佢听囉。咁我论点其实呢个节目已经讲晒啦，就係、是、喂你既然有呢一个嘅主张，无论你係港独又好本土又好，你係咪应该自己出嚟讲呢？喂你既然有呢个主张，唔系你讲，唔通我哋代你讲呀、啊？同埋 你 俾人感覺就係 你知唔知 驚啊？ 你要揾嘅人咧，其實佢而家可以去美國國會講啦。 哦，咁啊係， 你明唔明白？ 但係可以去美國國會講，唔代表你夠膽喺美國國會面前講自決啊嘛？佢有冇講自決啊？冇喎、啊， 咪佢講話，即係而家由一國兩制就進化為一國一點五制啦。 咁你個解決方法，你個解決方法係咪你個主張咁港獨或者係自決先？ 佢協助你搞公投啫， 我聽唔到、啊。我覺得你唔敢對住美國佬講，因為美國佬都反對港獨同埋自決、啊，同老共係同一鼻孔出氣、啊。 嗯， 係咪？喂，如果你要攞美國嘅支持，你有乜可能？你話你港獨或者自決啦、啊？其實老實講，坦白講，我聽到一個人嘅 comment， 所謂自決咧，其實就係唔敢講港獨，所以咧就用一個自決嚟包裝自己本土嘅啫嘛。喺立法會選舉前啊！2016年9月之前，我听到呢一个咁样嘅诠释，我唔知道，因为我同嗰班人唔系太熟嘅，亦都冇同佢认真讨论过咩自决。嗱，老实讲，我讲咗好多镬噶啦，我个人嚟讲，我系支持自决嘅。我亦都悔恨咧，即系当年咧，我哋嘅上一代嘅人咧，喺84年签呢个联合声明嘅时候，系冇提呢一个自决嘅。不过苏州过后已经冇艇搭啦，你系翻唔翻转头嘅？而家俾人食住个世上。你讲乜都冇用啦！ 嗰阵时自愿放弃三脚凳啊嘛，讲紧嗰样嘢系。 喂，你要将香港问题国际化，你要去美国国会嘅话，系唔可能将一啲美国人都唔会撑你嘅嘢咧，系国际化。一港独，二自决。喂，美国连台湾都唔赞同啦、啊！台湾系一个主权独立嘅国家，大佬有埋军队添啊！系有唔同嘅政权噶。美国佬都话我哋系维持一个中国嘅原则。在这个问题上面，连全世界最恶的美国佬都不敢讲，你就不要在这勾吹啦。我找他来就是想告诉他你勾吹啫。你不要乱这么点我们香港人啊大哥。 那你明知你会教训他，你。 我没话教，不是我没话去。不过因为可能出了这段新闻呢， 更加 不会来。我同事就说不如土里岛道好 啊。 因为点解咧？可能会有蓝丝嚟搞事 啊，系。 OK， 就阿龙可能如果你冇嘢做得到到啊，因为我揾几个大只少少嘅帮手顶门口嘅大佬，唔系一间俾人撞散咗，大佬连论坛都搞唔到嘅，真系。因为有啲友系会诠释咗我变成一个港独论坛噶嘛， 系啊， 即系苹果个题都咁写啦，即系我冇乜所谓条，我如果惊咩啫，系嘛？ 政治嘅隔篱都咁样讲嘅， 喂，讨论下都唔得啊！你系黐线噶，你系咪啊？你真系黐线，我讨论下都唔俾，唔系啊嘛？ 冇啊！而家嗰啲护法都讲啊嘛，言论自由系要建基于一国嘅安全之上啊嘛。 咁我咪话俾你听，你哋点啊唔合理得啦？你讲完你一套黄台养，或者你讲完你一套招显聪，讲完你一套嘅自决派嘅代表，我话你戆鸠得唔得啊，大哥？系嘛？大家听下你点样戆鸠得啩？使唔使上纲上线咁紧要啊？戆鸠！喂，這個世界仲有冇言論自由、表達意見嘅自由㗎？我得呢個 point 嘅啫，係咪？不過大家可能唔知道我發生咩事嘅，因為有人嘈緊，就我請呢、這個請嗰個啊嘛，大佬唔係啊，陳浩天唔係啊，尤慧晶啊，嗰扎友全部甩底，我圖官使親自打電話揾人、我費事碌我啲卡啊，大哥。喂，大佬，我為咗個論壇咋，因為我要寫一本書叫做《回歸20年》啊。我唔包本土派嘅论点，点样写啊？我唔包港独派嘅论点，我点写啊？哥， 入面有房屋啊、醫療啊、教育啊，乜乜春春都有㗎。但係我雖然嗰啲講者講啲內容，我覺得有好多都係 cliché， 好渣嘅啫。不過問題你都要做㗎。 唔係咁，而家有一種陰謀論就話你咁渣，你都揾翻嚟，咁你係咪同佢抬橋咧？係嘛？即係你係咪即係益咗佢咧？因為有啲人咁樣講噶嘛。 咁你都要聽人哋講點渣嘅，佢論述係乜嘢嘅？ 都唔係啊，其實係個 trend 嚟噶嘛。你咪睇翻喂九七之前大家喺度討論啲乜嘢，然後點解由九七到而家嗰種水平係會跌到去咁樣咯？ 唔係，同埋你可以補充到嘅，即係成個本土運動咧，其實係有客觀基礎咁。 嗯。 即係九七回歸之後，無論經濟同埋社會嘅矛盾，即係嚟僆仔買唔到樓啦。一國兩制發覺咧，就係即係老共嘅干預咧，係越嚟越嚴重。其實係有學術可以研究得到嘅。即係點解我哋會有咁嘅反彈咧？即係唔係冇歷史嘅原因噶嘛？唔係冇客觀嘅基礎喺度嘅噃。喂，我哋僆仔嘅時候，即係接受嘅睇法就係話冇啦，呢個係一個政治妥協嘅產物。 嗯、 我哋形势比人强，形势比我哋强嘅意思就系，我哋唯有系接受呢一个嘅妥协嘅产物嘅啫嘛，系咪？杀咗一国两制先，如果佢有乜事违反嘅时候，我再嘈你。Rather than 根本系唔可能嘅情况之下，提咩自决啊、独立嗰啲戇鳩嘢，系咪？英国佬喺度同你顶啊，都顶唔掂啦。喂，佢所有撤出嘅殖民地啊，所谓嘅 decolonization 啊，全部都俾人公投噶啦，点解净系香港冇啊？因为当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，其中一样嘢就话对唔住，你个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面的第一条，关于住民自决，所谓 self determination 的部分，我要抽起，因为呢个对唔住，唔系你的殖民地，系你强抢翻嚟嘅，咁你联合国 establish 咗呢样嘢，有保留呢条条款嚟噶嘛？咁你香港人讲乜讲乜春啊？喂，除非老共俾你咁样做，如果老共俾得你咁做啊，中国都民主咗啦。就算咗民主咗中国，所以陈文咪坐得晒嘅。中国人嗰啲大族中华情义结都唔会俾你独立。呢个系咪事实先？系咪？咁我都要听一下嘅，大哥。你嗰套系乜嘢？系咪？屌我冇捻所谓，你而家中意讲乜都系咪？我都唔需要为我自己啲问题嚟辩驳。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如果你作为一个书院，所谓一个半学术啦、半社运嘅机构，听到其他唔同嘅意见有几困难？我都想听下黄台长究竟你系咩论点啊，大哥，系咪先？有咩问题？ 同埋 你自己嚟讲咯。 同埋你话回归今年系好特别嘅，一嚟就系回归20周年啦，二嚟就系呢一个叫做系呢一个暴动啊，尤其系我哋讲紧个六七暴动嘅50周年。咁呢两个日子搭埋一齐咧，其实系好特别嘅。咁尤其呢个亦都系对于习近平嚟讲，即系亦都系佢有文革嘅意义喺度啦。咁如果你大家有睇即系呢一个自由亚洲嘅篇文咧，咁最后即系。都有睇過啦，咁就係講緊即係而家最近啦，習近平咧係非常刻意咧，係用緊即係呢一個叫做係文革嘅方式，點去吹捧自己呢個核心係嘛？即係要即係中國即係全方位，即係任何各級嘅領導啊、各級嘅機關啊，即係已經唔係話講滿意中央嗰樣嘢啦，已經係用一種非常之肉麻嘅方法，就話你點樣去擁護核心啊？哇！要完全係冇呢一個毫無保留地擁護核心啊，嗰啲乜嘢咧？即係你。文革啲肉麻嘢係出曬嚟嘅，咁你再加翻上而家呢一個咧，即係你以土共嘅嗰個層次去睇嘅話咧，咁今年又係呢一個叫做係即係六七暴動50周年啦。咁有啲人做得好好嘅，譬如你就係話呢一個消失的50年係嘛？ 唔 係 消失的檔案， 係消失的檔案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做得好好，因為其實講真，你即係民間冇人做呢樣嘢咧，就係俾呢個老共咧就壟斷咗呢個歷史嘅話語權，所以其實你應該俾翻個 credit， 俾翻羅恩惠啊佢哋嗰啲人。 喂，同埋你同老共嘅鬥爭，無論本土港獨，大家同唔同意？ 係， 但其實你都要借佢呢一樣嘢咧嚟壓老共。 係， 因為嗱，我而家我已經算係叫温和民主派，我哋坐喺度呢三個都未必係完全同意呢個港獨噶嘛。好啊，你老共唔想港獨啊嘛，咁同我傾，撤銷831咯。你唔想我跳埋佢嗰度嘛？係咪？喂，所以其實而家本土派或者係港獨派或者自決派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咧？其實係冇論述。